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计算机组成的知识地图。了解了现代计算机的基本的硬件组成和背后最基本的冯诺依曼体系结构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正式进入计算机组成原理的学习了。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在学习一个一个零散的知识点之前呢，我整理了一份学习地图，好让你对整个的学习内容有一个总纲层面的了解。你可以在文稿中查看这张地图，下面呢，我也会一一对图中的内容进行讲解。从这张图中呢，可以看出来，整个计算机组成原理就是围绕着计算机是如何组织运作而展开的。计算机组成原理的英文呢，叫 Computer Organization。这里的 Organization 呢，是组织机构的意思。计算机呢，有很多个不同的部件放在一起，变成了一个组织机构。这个组织机构呢，最终能够进行各种各样的计算、控制、读取输入进行输出，达成各种强大的功能。在这张图里呢，我们把整个计算机组成原理的知识点拆成了四大部分，分别是计算机的基本组成、计算机的指令和计算、处理器设计以及存储器和 IO 设备。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计算机的基本组成。这部分呢，你需要学习计算机是由哪些硬件组成的，这些硬件呢又是怎么对应到经典的冯诺依曼体系结构当中去的，也就是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这五大基本组件。除此之外呢，你还需要了解两个重要的计算机的核心指标，也就是性能和功耗。性能和功耗呢，其实也是我们的应用和设计五大基本组件中重点需要考虑的因素。了解了计算机的基本组成呢，接下来你要掌握计算机的指令和计算。计算机的指令部分呢，你需要搞清楚我们每天写的这一行行 C 语言、Java、PHP 的代码是怎么在计算机里面跑起来的。第一呢，你要搞清楚程序是怎么通过编译器和汇编器最后变成了一条条机器指令这样的编译过程。你还需要知道这些指令是怎么执行的，以及我们的操作系统是怎么去链接、装载和运行这些程序的。而这一条条指令执行的过程呢，其实就是由我们计算机五大组件之一的控制器来进行控制的。而在计算机的计算部分呢，你需要从二进制和编码开始，理解我们的数据在计算机里是怎么表示的，以及呢，我们怎么从数字电路层面去实现了加法和乘法这些基本的运算功能。而实现这些基本运算功能的 ALU 呢，也就叫做算术逻辑端元，其实就是我们计算机五大组成部分之一的运算器。这里面呢，有一个在今天看起来特别重要的知识点，也就是浮点数。浮点数呢，是我们在日常运用中非常容易用错的一种数据表示形式。掌握浮点数呢，能让你对数据的编码、存储和计算有一个从表道理的深入理解。特别是在 AI 火热的今天呢，浮点数是我们在机器学习中重度使用的一种数据表示形式。搞清楚它的原理呢，是非常有必要的。明白了计算机指令和计算是怎么运转的，我们就可以深入到 CPU 的设计中去一探究竟了。那我们需要用 CPU 时钟来去构造锁存器和触发器。锁存器和触发器呢，其实也就是我们 CPU 里的寄存器以及内存所使用的基本的电路组件。所以说 CPU 时钟是我们学习 CPU 的设计的先导知识。搞清楚我们为什么需要 CPU 时钟，以及寄存器和内存是用什么样的硬件组成的之后呢，我们可以再来看一看整个计算机的数据通路是怎么样构造出来的。数据通路呢，其实就是连接了我们的运算器和控制器，让程序能够正常运转计算，得到我们需要的结果，其实也就是构造了我们的 CPU。 而对于性能和功耗的考虑呢，你就会进一步去掌握和理解我们面向流水线设计的 CPU、 我们的数据冒险和控制冒险以及分支预测这些相关技术。而既然 CPU 作为控制器需要和输入输出设备去通信，那我们就需要知道异常和中断发生的机制。而在 CPU 计算的最后的一部分，我们就会讲一讲指令是怎么去并行执行的，我们如何在 CPU 层面通过 SIMD 来支持并行计算。最后呢，我们需要看一看计算机五大的组成部分之一存储器的原理。通过存储器的层次结构作为基本的一个引导框架，你需要从上到下掌握 CPU 的高速缓存、内存、 SSD 硬盘以及机械硬盘的工作原理，它们之间的性能差异，以及实际应用中利用这些设备你会遇到的挑战。存储器呢，很多时候又扮演了输入输出设备的角色，所以你需要进一步了解 CPU 和这些存储器之间是怎么进行通信的。 以及我们最重视的性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需要去理解什么是 IO Wait， 需要理解怎么通过 DMA 来加快程序性能。而对于存储器，我们不仅需要它们能够正常工作、高速工作，我们还需要确保里面的数据是不能丢掉的。于是你需要掌握我们如何通过 RAID、Erasure Code、ECC 乃至于分布式的 HDFS 这些不同的技术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访问性能。相信呢，这个学习地图应该让你对计算机组成这门课要学些什么有了一些了解。不过呢，这个地图上的知识点的确有点多，应该也给你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我在上一节里面也说过，相对于整个计算机科学中的其他的科目呢，计算机组成原理更像整个计算机学科里面的一个纲要。这门课里面的任何一个知识点深挖进去，我们都可以变成计算机科学里面的一门核心课程。比方说，程序怎么从高级代码变成指令在计算机里面运行，其实就对应着编译原理和操作系统这两门课程。而我们计算机的硬件实现背后其实对应的是数字电路。如果我们需要去深入 CPU 和存储器系统的性能优化，那我们必须要深入去了解计算机体系结构。所以呢，为了帮助你更快更好的去学习计算机组成，我为你总结了三个学习方法，来帮你更好的掌握这些知识点，并且能够学为所用，让你在工作中呢也能够用得上。首先来说呢，你需要去学会怎么向自己提问，来串联这些知识点。学完任何一个知识点之后，你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去问一下自己，我写的这个程序呢是怎么从输入的代码变成运行的程序，得到了这个最终的结果。而在这个过程中呢，在我们的计算机层面到底经历了哪些步骤，有哪些地方是可以优化的，不管是我们的程序的编译、链接、装载、执行，乃至于计算时候我们需要用到的逻辑电路啊、 ALU 啊，乃至 CPU 自发为你所做的这些流水线运行啊、指令级并行啊、分支预测啊，以及我们对应访问到的硬盘啊、内存啊、加载到高速缓存里面的数据啊，其实都对应着我们学习中的一个一个知识点。我建议你呢，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脑子里过一遍，口头表述一遍，或者写下来，这样呢对你彻底掌握这些知识点呢会很有帮助。第二个呢，我会建议你写一些示例程序来验证一些知识点。计算机科学呢毕竟是一门实践的科学，那计算机组成里面的大量的原理和设计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对于程序性能的考虑。所以说呢，把这些对应的知识点变成一个个性能对比的示例程序记录下来，是把这些知识点融会贯通的一个好办法。因为相比于我们去强记硬背一些知识点呢，一个有着明确性能对比的示例程序会在你的脑海里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当你需要去回顾这些知识点的时候，快速的从你的代码库里面把这个程序找出来，会给你带来很多提示，让你更容易把你的这些知识从脑子里面找出来。最后呢，我觉得你可以去多了解一些计算机硬件的发展历史，通过和计算机硬件发展类的历史去做对照呢，你可以更容易的记住这些知识点。计算机的发展呢，不是一蹴而就的，从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ENIAC 发明到现在已经差不多70多年了。现在计算机用的各种技术呢，其实都是随着实际应用中遇到的挑战一个一个发明打磨最后保留下来的。这个当中呢，不仅有学术层面的碰撞，也有大量商业层面的交锋。在了解这些有些戏剧性和故事性的计算机硬件发展史，让你更容易理解计算机组成原理中各种原理的由来。比方说呢，奔腾4和 Spark 的失败以及 ARM 的成功，能够让我们记住 CPU 指令级的繁与简、权衡性能和功耗的重要性。而如今高速发展的机器学习和边缘计算呢，又给我们的计算机硬件设计带来了新的挑战。学习呢，总是要花点笨功夫的，那最有效的办法呢，其实是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对于不明白的知识呢，多去搜索搜索，多去看看不同来源的资料，多和朋友、同事、老师一起交流一下，一定能够帮助你掌握好你想要学习的知识点。在这个专栏之前，计算机组成原理其实已经有很多优秀的图书和课程珠玉在前了。当然了，这些书和课程为了覆盖更多的知识点以及更多的知识点的细节呢，书通常很厚，课程呢也有点长。不过呢，我觉得作为专栏的一个补充阅读材料，他们却最合适不过了。所以呢，每讲里我都会留下一些补充阅读的材料。如果你想更进一步的深入理解更多的计算机组成原理的知识，乃至于延伸到更多的其他核心课程的知识，那花点业余时间读一读看一看，这些补充阅读材料一定不会让你对花在上面的时间后悔的。下面呢，我给你推荐一些我自己看过读过的内容， 我在之后的文章里推荐的补充阅读呢，大部分也都来自于这些资料，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有选择的进行学习。我知道呢，订阅这个专栏的同学也有很多不是计算机科班出身，那我建议你先对计算机组成原理这门课程呢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要建立这个概念呢，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呢，你可以把我上面的那张地图的核心内容记下来，对这些内容之间的关系呢有个大致的了解。第二个呢，我推荐你去读两本书啊，准确的说呢，这其实是两本小册子，它们很轻薄好读，所以不用太担心，而且图文并茂，很适合初学者和想要入门组成原理的同学。一本呢是计算机是怎么跑起来的，另外一本呢是程序是怎样跑起来的。我要特别说一下后面这本，它可以说是一个入门微缩版本的计算机组成原理。除此之外呢，如果你对硬件层面的原理特别有兴趣啊，对于硬件层面的基础实现，比方说寄存器、ALU 这些电路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可以去看一看 Coursera 上的北京大学有一门免费的公开课叫 Computer Organization。那这个视频课程的视频部分呢，差不多就是10个小时左右。在学习专栏对应的章节的前后呢，去浏览一遍，相信对你了解程序在电路层面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是有所帮助的。那对于要深入理解计算机组成原理的同学，我推荐你去读一读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件接口以及经典的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这两本书。后边呢，这本被缩写叫做 CSAPP 的经典教材，网上也有配套的视频课程，我在这里给你留下了哔哩哔哩和 YouTube 两个版本的链接。不过呢，这两本书都在500页以上，那需要坚持啃下来呢，也需要很多实践层面的经验。那计算机组成原理还有一本经典教材，是来自于操作系统大神汤姆包的计算机组成结构化方法。那这本书的组织结构和其他教材都不太一样，适合作为一个辅助的参考书来用。如果在学习这个专栏的课程中呢，引发了你对于整个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兴趣，你还可以深入去读一读计算机体系结构量化研究方法。在上面这些材料之外呢，对于资深的系统程序员，Red Hat 的 Whatever Programmer Should Know About Memory 是写出高性能程序不可不读的一个经典的材料，而由 Aeromax 这个高频交易公司开源的 Disruptor 那是通过实际的应用程序去理解计算机组成原理当中各个知识点的一个最好的范例了。那还有两本书，一本叫做《编码：隐匿在计算机软硬件背后的语言》，一本叫做《程序员的自我修养：链接装载和库》，也是适合帮助你去理解计算机在硬件层面以及操作系统层面代码是怎么执行的一个优秀的阅读材料。那好了，对于学习资料的介绍呢，就到这里了。学习呢不是死记硬背，学习材料呢也不是越多越好。希望呢你不要因为我给了太多的学习的参考资料，结果变成了孙鼠症患者，只是去统计资料，却没有花足够多的时间去学习这些资料。啊，那我自己在工作之后持续去学习各种各样的计算机知识的过程中呢，我会发现最有效的学习方法不是我们短时间去冲刺，而是呢去做有节奏的坚持。希望你呢能够和专栏发布的节奏去同步去推进啊，做好思考题，然后多在留言区和其他朋友一起交流，这样呢更容易做到积小步而至千里，在程序员这个职业上有更长足的发展。希望你呢能和我一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走完这趟计算机组成之旅，也能从中收获到各种各样的知识，对你的技术成长和发展有所裨益。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今天我为你梳理了计算机组成的知识地图，也讲了一些我认为学习这个专栏的方法。那听了这么多呢，你打算怎么学习这个专栏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你的学习目标和学习计划，和大家一起交流，也欢迎你把今天的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互相督促，